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，定格在3月7号周三晚上的9:01。明天呢就是三八妇女节了，很多朋友呢今天大概在朋友圈里啊，或者是收到的祝福里也看到，有人呢愿意把3月7号说成是女生节，很多人都是在慢慢的成长中一夜长大，所以在三八妇女节之前的女生节，用这首歌开场再适合不过了。来听 SHE 的歌曲， 带我回答最初飞翔蜘蛛。 认真会输， 像女孩的女 自 S.H.E 演唱的《像女孩的女人》，大概就是唱收音机前的你吧。对啊，保有女孩的天真，同时呢也有女人的智慧，拥有热爱生活的心，从来都不会对生活放弃。我想这样的像女孩的女人，终归是被很多人喜欢的。继续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来自背书包的小二郎，哈哈哈，他说我要点播这首 Young for You。 3年前本科毕业了，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，我点过一首歌没有被选上。今年我研究生都要毕业了，我再来试试这首来自嘎啦乐队演唱的 Young for You。 希望大家都永远保持初心，你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。谢谢你一路都没有放弃听广播，还在记住这档电台点歌节目。今天晚上也是一样，如果你也想完成你多年的点歌夙愿的话，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，在3月7号周三的晚上，如果想为自己送上一首歌，或者是为他点歌，都可以写下你今天晚上的感触，透过微博，我会在广播当中大声地帮你传送出去。下面这首歌叫做《以后的以后》，这是来自张小柔朋友点播的。 风决定要走，云怎么挽留？曾经第四纠缠放空的手，情缘似流水，覆水总难收。 不管以前的以前发生过什么，以后的以后，还是要先爱好自己，过好自己的生活，然后才去有能力爱对方。这里是爱得更久点，三月七号的晚上，下面这首歌呢要带给有一位我觉得心态还是很好的朋友。我有时候也在想啊，这个年龄在十七八岁的女孩，她可能会对这个三八妇女节啊，还有三月七号，表示自己的这个界定感不是很强。但是女生呢，这样的一个词就可以让很多人觉得可以是一辈子的。孟千纸鹤说，今天是女神节，我要祝所有的女性听友们节日快乐。我想给我们的部门女生们点播一首《我是女生》，祝愿大家一直美美的。 我是女生，我只是女生，轻轻在额头上一吻，是你对我的负责。 你说我还只是女生，不懂爱的残忍， 轻轻擦去我的泪痕，是你牵

我觉得做女人还是很幸福的。会有一个节日特别提醒你要好好的爱自己。 悠悠微醺，淡淡咖啡香，恍然你又在身旁，笑容星一样明亮，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，你说云落累了风会吹干它，我们放叹息又怎么为呢，你只笑笑不回答，说小姑娘别犯傻，哦，窗外天空晴朗， 这首歌虽然好多年了，但真的很经典。我想不管你是听了很多遍还是第一次听，依然会觉得金海心的这一首《阳光下的星星》会唱到每个女人的心坎里。当然每个女人的成长都少不了男孩男人，也是在和你们的碰撞中，在与你们的一天天的了解世界当中，我们也在成长，彼此都交给了对方一些永远不会忘记的内容。那些女孩教我的事，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，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，以为你就是故乡，却变成我的流浪，谁的傍晚是谁的天亮，十九八七六十六一人同时狂欢，五四三二一个人倒数孤单，

真心，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，不管怎样 这首梁静茹的《给未来的自己》是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的歌曲，在3月7号的晚上也再次和你们分享，让我们一起共勉，好看的活，并且活得好看，想要什么就大胆的去要，想做什么呢就去努力的做，想要成为谁呢就去努力的成为，不要害怕你与生俱来的敏感和感性，不要害怕你的强大和欲望，不要害怕你的野心，你的冒险冲动，不要害怕别人因为而不敢爱你，随心所至，做你自己，这样我们才能在年华老去的时候，在生命最终的时候，能像木心一样骄傲地说，岁月不饶人，我也未曾饶过岁月。这一段非常喜欢的话和大家一起分享，希望当你老了的时候，会对自己年轻里所做的这一切都会觉得一点不遗憾，而且会觉得很开心，都尝试过，勇敢地拥有过。下面这首歌是蓝晴儿眼里的秋天，她要点播的歌曲，她说肚里的宝宝三个月了，这期间真的很辛苦，这是我真的才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，所以想为爸妈点播一首当你老了，把这首歌送给你的父母，同时也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安胎，早日和你的宝宝见面，健康快乐。 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昏沉，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取暖，回忆青春，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，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，当你老了，眼眉低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